给喝退了。 所以我们小孩不能骗人，你们大人就可以，是吗？我还以为你真的生病了，特别难过。你这叫什么？你这叫欺骗我的感情，大骗子。 哎，云杰，你能不能先听妈妈说几句啊？ 我不想听，不想听。 李云杰说完就往门口走，兰香自是去拉李云杰的。 有话好好说嘛，这都几点了，你要去哪儿啊？ 不用你管，我爱去哪儿去哪儿，你管不着。 许梦安现在看来，女儿这副样子活脱脱就是另外一个许梦欣呢。许梦安一时没忍住也怒了。 李云杰，你怎么跟表姑说话的啊？你什么时候变得那么任性了？ 他管不着我，他管不着我，你也是。 哎，云杰，爸爸妈妈不是告诉你了吗？而且这事情确实来得突然，他…… 你让开，你让开。 李云杰伸手一推，李林差点撞到了鞋柜上。许梦安低吼： 让他走。 李林错愕地看着妻子，许梦安把门打开，转对女儿： 走吧。 李云杰咬紧嘴唇，连鞋都没有换就跑出了家门。李林想去追，被许梦安给拉住了： 别追，除了何露家他还能去哪儿？别追了。 哎呀，坐下来好好聊聊嘛，没必要这样子的嘛。 你就知道惯着他，他这种行为叫什么？叫目无尊长。 许梦安说着走进了卧室，狠狠地带上了房门。客厅里只留下面面相觑的李林和兰香了。兰香很是尴尬： 你看你看，我干的这事都是我不好，我这就去何露家找云杰。 哎，兰香姐， 嗯， 晚点再去吧。 嗯嗯， 你现在要是过去，他能理你吗？我呢，还是先给何露的爸爸发个微信啊，确定一下云杰是不是真的在何露家里啊。 兰香搓着衣服下摆，神色有些紧张： 那什么，孟安不会怪我吧？ 现在都已经是这样了，怪你也没用。 燕窝差不多炖好了，我这就给他拿过去哦，顺便也跟他说声不是。 李林根本就没兴趣再跟兰香聊下去了，背着手走进了书房。 织女莫若母，李云杰确实是跑来何露家了。何露的手指在键盘上翻飞着，他正跟人在 QQ 上聊天。 他们都这样，我已经习惯了。哎，我说你哭也没用，你以为你发发脾气掉掉眼泪他们就会不要这个孩子了？你信不信，过不了多久中考一过，咱俩的命运那就差不多了。 李云杰吸着鼻子看着何露： 什么意思？你别聊了，好好跟我说话行不行啊？ 好好好，我陪你说话，你跟我赌什么气？ 说着何露把键盘一推： 就咱俩的成绩啊，主要是我，你努努力啊，没准还能成。至于我嘛，那是根本考不上重点高中的，到时候怎么办呢？ 怎么办啊？去国外上高中呗。 我妈是说过这事儿。 何露又愤愤地说： 知道吗，这都是有预谋的。为什么我弟弟从老家过来了，为什么你妈怀孕了，那就是因为他们这伙人早就想好了。哎，等我们初中一毕业，把我们往国外一送，多省心啊。他们剩下的时间和精力那就都是弟弟们的了。哦，还有什么房子啦、车子啦、票子啦，就都跟我们没关系了。 早就计划好了吗？ 云姐，要不怎么有个词叫计划生育呢，你知道吗？ 哎呦，何露，这也太可怕了，不可能。我妈说那就是个意外，怀孕这事儿是意外。 云杰，到现在了你还相信他们的？我看你也别叫李云杰了，改名叫李天真。 何露，你快告诉我，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我要是知道，我也不会混得这么惨呢。云姬，你别看我整天在家里呼三喝四的，看起来好像谁都不怕，要我真的有本事，早就离开这个家了。不过我现在已经开始攒钱了。何露，你攒钱干嘛？李云姬，你是我见过最天真的少女，有钱我们才能主动出击啊。他们不是要撵我出国吗？别等他们撵，我自己走。别别别，何露，你是要离家出走吗？云姐呀，我可没拉你入伙，那是我自己的事儿。他们让我委屈，我就让他们内疚一辈子。你陆姐办事儿就是这么简单直接，与其出国受罪，打工刷盘子学英语，还不如天高任鸟飞，去一个我想去的地方。那何露，你要是去哪儿啊？我可不敢告诉你，你这人呐，容易叛变。 李云阶揉着自己已经哭肿的双眼说道， 何露，我来找你就是想和你说说话，没准心情就能好了。你倒好，还对我冷嘲热讽的。好了好了，云阶，我这不是在给你想办法吗？那你倒是说呀，何露。 何露背着手在屋子里来回踱步。 云姐，你这个弟弟不是还没生出来吗？什么意思啊？不明白，我都说得这么清楚了，你怎么居然没有听明白？ 李云姐点点头。 唉，可以不生，对吧？你跟你妈说说，让她不要这个孩子。何露，这也太残忍。你想说残忍是吗？云姐，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今天你心软了，明天他们就该对你残忍了，就这么简单。何露，我生气是因为我妈怀孕了居然瞒着我，并不是我不想要弟弟，当然我不喜欢什么弟弟，最好是个妹妹。行了，你回去吧，回去当你的乖乖女啊，李云阶，有一天当你发现你爸妈不再那么喜欢你了，不再对你好了，那个时候可就晚了。 李云阶眼里含着泪转身离去。他刚从单元门里出来，就看到了兰香表姑。表姑垂着手站着，可怜巴巴地看着李云阶。 云阶啊，你看这事闹的，你生气，你妈也生气，都赖我，都是我不好。不行啊，你就骂我几句吧，哦。 刚刚在家的时候，李云杰很是气恼，让表姑别管他的事了。但是现在，表姑还是来接他了。表姑这个人爱贪小便宜，还喜欢嚼舌头，毛病是不少。可是李云杰的衣食都是表姑在照料，有时候这表姑比老妈还贴心，自己当然不能骂她。所以表姑这么一说，倒弄得李云阶有些不好意思起来。 那穿上点，天还有点凉呢。 表姑递过了外套，李云阶穿上了外套说， 表姑，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 你妈说的呀，你妈说云阶是个乖孩子，不会离家出走的，肯定在何露家玩呢。 看来下回我要跑远一点了。 哎呦，祖宗啊，你还敢来？下回就刚才你跑出来了，你妈那叫一个生气，愣是把自己关在房里了，谁也不理呀。还有你爸也黑着脸进了书房，现在还没出来呢。 我就是生气。 哎呀，有什么好生气的，有个弟弟多好。你别看你大明哥不争气，平时对我吆五喝六的，但是啊，大平说的话他可是听呢。大平让他往左，他不敢往右；大平让他站着，他就不敢坐着。 是啊，大平姐要赚钱给大明哥买房子的嘛，大明哥当然要听话了。 姐姐帮了弟弟，弟弟有了能力也会帮姐姐，这是好事嘛。 李云阶可不想跟表姑聊家常，聊起来这表姑就会说个没完， 李云杰就问道： 我说表姑，你说我妈为什么要骗我呢？ 一开始我也不知道，她连我都瞒着，末了啊，还是我自个儿看出来的，问了她才告诉我的。你说她骗你，我觉得倒也不全是哦。这些天哦，她的身体真的不舒服。 说到这儿，兰香梅接着往下说： 来，回去吧。哦，咱们先回家。 李云街看着兰香： 表姑，你往下说呀，怎么又不说了？ 哎呦，等会儿啊，他又要嫌我多嘴了。 这回我保证保密。 云街呀，女人从怀孩子到生孩子，这中间可得受不少罪呢。我这么跟你说吧，现在你妈肚子里的孩子就好像种了一棵葡萄苗，芽儿是抽了，但能不能长成葡萄，这还不一定呢。 这个我懂，薛老师上次请假，他们说他就是…… 那个词儿，李云杰实在说不出来，顿了顿才道： 就是肚子里的小宝宝没……掉了。 那次薛老师整整休息了半个月才来上班，经这么一折腾，人都老了好几岁。表姑接着说： 要不怎么说你们城里孩子什么都懂呢？ 表姑，我妈也可能会像薛老师那样吗？ 所以啊，她才没敢跟我们说嘛。 李云街没再说话，只是默默往前走着。 云姐呀，你这是去哪儿呢？等等我，等等我啊！ 兰香连忙追了上去。 还能去哪儿呢？回家。 老贾和许梦欣也回家了。这许梦欣倒是没再哭，不但没哭，她还没闹。只是这不哭不闹的许梦欣，让老贾更觉得瘆得慌。许梦欣坐在化妆台前，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床头墙壁上挂着的婚纱照。婚纱照上是更年轻的她和还没有脱发的老贾。老贾拿了睡衣要去客房，原以为许梦欣会拦着他，可是并没有。许梦欣仍是呆呆傻傻地坐着，就好像这个房间里除了她根本就没有别人。这个时候，老贾的妈妈走了进来： 欣欣啊，要不要吃夜宵？好，妈给你包点馄饨，今天买的肉特别新鲜。 哎，妈，你怎么又不敲门呢？ 我 贾母本想解释，但是她一眼就看到有些异样的儿媳妇。 老贾一手拉着贾母离开，一手带上了房门。 哎，我说欣欣这是怎么了？ 还能怎么，又不痛快了呗。 哎呀，他现在挺着大肚子呢，你也不知道让让他。 哎呀妈，哎呀，我这还要怎么让着他呀？ 我说媳妇儿是你自己选的，现在后悔啊来不及了。小英跟我说呀，说欣欣最近是有点不对劲儿，有点神叨，跟他那对化妆品能说上大半天的话。这个别是产前抑郁症吧？我说 妈，你懂得倒多。 小英说的，她见多识广。 小英是老贾他们的保姆，因为许梦欣不喜欢家里有外人，所以小英并不住家，只是白天过来。 我说妈，你就别听她瞎说，她可真够嘴碎的。我你也是，她说什么你就信啊。 哎呦，我这不是担心你媳妇儿吗？小英讲有个新闻啊，说是一个女人刚生了孩子，抱着孩子就跳。 哎呀，好了妈，这还没完了还。 这时候突然响起了许梦欣的喊声： 贾浩文，你进来。 不知道什么时候，许梦欣已经开了房门，笑盈盈的站在他们母子面前。母子俩都吓了一跳，贾母忙把儿子推进了门。许梦欣回身进门，把门反锁了，还是笑。 我说咱俩离了吧。 开什么玩笑呢？ 没开玩笑啊，我现在特别特别冷静，真的，贾浩文，这日子没法过了。 我不是跟你解释了吗？啊，你自己也看到了，是不是？人家全家都在酒店呢，我就是想跟他干点什么，那条件也不具备呀。 和你那个前女友没关系，就是我累了。 哎，别呀、啊，欣欣，这样，你看我手机在这儿呢。我这就把他拉黑，从此老死不相往来啊！ 我说了，跟他没关系。贾浩文，你一定特别恨我吧？ 这是怎么说的呀？没影的事儿啊！欣欣，我爱你都来不及呢，怎么会恨你呢？ 今天我让你丢人了，不但让你丢人了，我自己也丢人了。你瞧见我姐那副趾高气昂、高人一等的样子没？都是一个妈生的，她有什么资格看不起我？ 哎，等等啊，你这可真是误会咱姐了。她说你两句也是为了咱俩好，是吧？ 哼，没有，她是打心眼里瞧不上我，我什么都没有，只有你。现在我连你都快没了。 许梦欣的笑容早就没了，眼泪直往下流。 你当年向我求婚，说得多好听，什么都依着我，什么都让着我，不允许我受一点点的委屈。可是现在呢，我算什么？我什么都不是。哦，不不不，我就像头奶牛，奶完了一个娃，又冒出来一个娃。在这个家里，连小英都可以对我冷嘲热讽，还跑到我婆婆那里头去嚼舌头。贾浩文，你口口声声说爱我，你们这些人口口声声说为我好，可是你们看不起我，全都通通都看不起我。 不是，哎，老贾抱着自己的脑袋就往墙上去撞。这一刻老贾觉着许梦欣没有抑郁，他自己倒是抑郁了。李林听到外边有点响动，知道是女儿回来了，就走出了书房。李云间没有搭理他，自己回了房间。李林走进了他和许梦安的卧室，就看见许梦安正竖着耳朵听呢。李林摇摇头：“你啊，就放心吧，女儿回来了。哎呀，早知这样，你把她气走干什么呀？” 都是惯的，他是惯的，欣欣也是惯的。 哎，你现在这个身体啊，不能太激动了。 我没激动，你看云杰刚才那个样子，跟欣欣发脾气的时候有什么区别吗？许梦安说着，歪在床头。哎，早不怀晚不怀，女儿都那么大了，我突然又要当妈了。别说女儿了，有时候连我自己都不敢相信。 哎呀，都怨我，都怨我啊！ 这一晚上折腾下来，许梦安倍感憋屈，只能拿李林出气。不怨你，怨谁？李云街倒是没再哭，他只是躺在床上，一遍又一遍地玩着一个无聊的小游戏。可是他的脑子里就跟看电影似的，回忆着关于父母的种种，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感觉到被欺骗、被愚弄，还有被忽视、被冷落。父母说一个孩子就够了，有李云街就够了，但是他们现在不再这么想了，他们变了。如果真的像何露说的，这是父母早就计划好的，那在他们开始这个计划之前，为什么不先跟李云杰商量？自己可是他们的女儿，是这个家的一份子。可是他们呢，仍旧把自己当成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孩。只要他们跟自己说：“云杰，你看，我们想给你生个妹妹，哪怕说是弟弟，自己也未必就不能接受。”然而他们什么都没说。老妈怀孕这事儿，居然还是从表姑那儿得知的。 再看老妈，她又摆出那副你不懂事你应该懂事的样子，强迫着李云阶去接受那些所谓的大大小小的道理。那平白无故多了个弟弟，这事儿李云阶又跟谁去讲理呢？何露说，他的弟弟来了之后，一切都变了，一切也都毁了。兰香说，姐姐就应该帮助弟弟，所以姐姐大平要捡李云阶的旧衣服穿。而大明呢，这个大明李云阶见过，毫不夸张地说，他身上任何一样穿戴都跟 H 城的同龄男孩没区别，甚至比有的男孩子穿得要高级。 李云阶他很想敲开父母的房门，现在就去敲，马上去敲，一刻都不愿等。他想问问他们，假如他的爸爸妈妈只能拥有一个孩子，会选谁？是选择已经给他们当了15年女儿的李云阶呢，还是妈妈肚子里的葡萄芽儿？ 老妈有喜，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午夜拍案惊奇，半点过后继续播出。 第四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1566。 我是微蓝北京的代言人小薇，供暖季主题活动开启了，好玩的环保互动小程序游戏，参与就可得积分赢奖品，脑洞大开的环保互动话题带你长知识开眼界， 微蓝北京2019年主题海报征集同步开启，还在等什么？抓紧参加吧！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夜，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 拍案。 我不是完美的丈夫，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妻子。我不是完美的小孩，所以你也不必是完美的母亲。不惑之年的二胎母亲与青春期女儿的共同成长史，老妈有喜正在播出，作者蒋离子，演播阿达、周健。 门外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 妈，开门。妈，我没带钥匙。 徐母开了门，发现是许梦欣。 哟，欣欣，你这是怎么了？ 这话问的也是多余，小女儿肯定是跟小女婿吵架了呗。只见许梦欣宽大的外套里是一条睡裙，捏着个手机，连随身的包包都没有带。 妈，我饿了，你给我做个泡饭吧。对了，上回你自己做的肉松还有吗？我想吃。 许梦欣并不想跟母亲解释什么。 吃完了我得好好睡一觉，妈，我太累了。 许母哪还再敢问什么呀，按照小女儿的吩咐，急急地跑去了厨房。除了泡饭、肉松，又现炒了两样可口的小菜，还给榨了果汁。直到小女儿吃了喝了，看着她睡下了，徐母才回到自己的房间。许父翻了个身说道： 哎呦，欣欣又回来了。哎呀，我这又说嘛，白天的时候眼皮直跳，肯定要出什么事。 哎，看把你愁的，能出什么事儿？他们俩不是总闹吗？又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浩文也是不知道让让欣欣，这欣欣都快生了。 这大姐怀了不也没告诉我们吗？这人大了我们管不了了，这小的呢一天天作，我们就是想管人家也不听啊。你说咱俩这老都老了还得瞎操心。 唉，知道是瞎操心就好。老伴儿啊，赶紧睡吧。哦。 第二天一大早，许父牵着许富贵一人一狗刚迈出大门，就瞧见了巷子那头的贾母。贾母一手拎着水果篮，一手拎着她的小皮包，挺着瘦瘦的小身板走得还挺快。不用说，他这是正要往许家来。 哟，亲家公啊，遛狗呢。 哎呀，亲家母，你怎么来了啊？哎呀，欣欣妈，欣欣妈， 哎， 亲家母来了啊！ 哦，我出来了，我出来了。 徐母赶紧放下手里正洗的衣服，迎了出来。贾母已经进门，拿皮包的手附上了徐母的手。 哟，亲家母啊，这手怪凉的哈。洗衣服呢，洗衣服呢。 许父在旁边就说道：“ 哎，那个，我先去遛狗啊。哎，亲家母，你留下吃中饭啊。” 必须的嘛，来都来了啊，你赶紧去吧， 啊， 富贵都等不及了。 哎， 许富贵冲贾母呜呜叫了两声，对他的理解表示感谢。贾母打量着小院，瞥了一眼许母正洗的那堆衣服，又瞧了一眼边上的洗衣机。 哎呦，我说亲家母啊，别把自己弄得那么操劳，那不是有洗衣机吗？有些衣服啊，就得手洗，手洗了干净。哎，我说呀，你要是忙不过来，我让小英过来帮你。哦，不不不，不用了，不用了，谢谢谢谢。我跟你讲，亲家母，这小英一个月拿我们家不少钱，活倒是没干什么。我来了以后啊，她就更轻松了。我正要给她找点活干呢。不然也太对不起我家浩文给他的工钱了。真的，亲家母啊，咱们是一家人，你不用跟我客气啊，不用跟我客气。亲家母，谢谢，我自己还能行。哎，咱们都一样，闲不住。说实话呀，要让我什么都不干，就在家闲着，我可真是一分钟都坐不住啊。哎，对了，欣欣呢？还睡着觉吗？可不是嘛，她挺着个大肚子，我这当妈的也不忍心说她不是。再说了，这还早呢，让她多睡会儿吧。哎呦，亲家母啊，这医生讲了，这都快生了，不能老是躺着，也得多动动。顺产总归是最好的，欣欣那么爱美。要是顺不下来要剖，肚子上弄条疤，他不得难受吗？是啊，我也总说他。我说欣欣呐，虽然你们家有保姆，还有你这么好的婆婆照顾着，但你也得帮着做点家务，就当是运动了嘛。哎，我说亲家母，咱们别站在院子里了，赶紧进去坐吧。咱坐着聊啊。好的好的好的。本来呀，我早就要过来了。 徐母听到这话一愣，心里头就想，这才七点多还不早啊。贾母接着说， 哎呀，我家熊熊不愿意去学校，我哄了他老半天，孩子说爸爸受伤了，要在家里照顾爸爸，还怪懂事的。哟，亲家母，浩文受伤了，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徐母只知道女儿哭哭啼啼的回了娘家，可没说贾浩文受伤的事儿。贾母一屁股坐下，扭头看着徐母。 我说亲家母啊，欣欣没跟你说吗？啊，我欣欣只说想回家住两天。哎呦，亲家母啊，我都不知道这该怎么开这个口。怎么了？这是浩文到底出什么事了？哎，是这样的，欣欣嘛发脾气，浩文就劝他，这可好，劝不动啊就算了呀。哎，他偏不，急得直撞墙，脑袋上那么大一个包。 贾母比划着自己的拳头接着说， 真的，我没夸张，那个包啊比我的拳头还大，吓得我直哆嗦。我说亲家母，怎么会弄成这样？ 贾母就直摇脑袋。 浩文就这样啊，欣欣再胡闹， 他呢，也只会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呀。 徐母本还想趁机兴师问罪的，小女儿这半夜跑回娘家，必是在娘家受了气。经贾母这么一点，徐母那些话是再也说不出口了。 贾母笑了笑，拉住徐母的手， 我说亲家母啊，咱们都是当妈的，儿女受委屈了都心疼，对不？可话又说回来，欣欣嫁给豪文之后啊，我们家真的是没有让欣欣受一丁点委屈。就拿你们家大姐来说，脾气性格都是最好的，又有学问，可她也得出去工作挣钱嘛。我还听说你们大女婿还是个不管事儿的，里里外外还不都是大姐在料理。可是欣欣呢，一毕业就遇到我们家浩文了，浩文呐，没让他上过一天班，这家里的事儿啊也不用他操心，你说他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啊，我说亲家母啊，别着急，回头我说说他。好好好，让他在你们这儿多住几天吧，我让小英把他的衣服什么的打包送来啊。 打包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婆家要往外撵人了吗？见徐母没有吱声，贾母就又说道， 我呀主要是为了欣欣肚子里的孩子着想，万一他跟浩文再闹出什么事儿，伤到了浩文，也就是我自己心疼，要是不小心啊伤到孩子了，心疼的可就不只是我一个人了，这个理儿亲家母你能明白吗？这倒是，这倒是。啊，对了对了，我听说大姐给欣欣订了月子中心，不如就让欣欣在娘家多住些日子，等差不多要生了，到时候嘛再直接去月子中心啊。 徐母迟疑着，她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许梦欣从房间里走了出来， 怎么，我住在这里住多久还需要别人来做主吗？ 李林的家里，兰香做了李云街最爱吃的三明治，又给许梦安和李林另熬了小米粥，蒸了杂粮馒头，餐桌上西式的中式的摆了满满一桌。许梦安不愿再休假，今天就要去上班了，也便早早地起了床，想着吃过早饭先把女儿送到学校去。可惜李云街根本就没有理会父母，拿了三明治就要出门。李林就说， 云街，你妈说了她送你去上学。 不用，我坐何路爸爸的豪车。 李云街强调着豪车这个词。何路的爸爸很忙，能够送女儿的时间本就不多，儿子念的国际幼儿园跟女儿的学校一个东一个西，顺不到一块儿。即便有了时间，几乎很自然的也就选择送儿子，儿子比女儿小嘛。别看何路爸爸读书少，但是他能够把生意做到省城，也算是个有点见识的人。他跟何路奶奶不一样，没有那些个重男轻女的思想。这个儿子是何路奶奶当年非要他们生的，为了这件事何路妈妈没少生气。等儿子生出来了，奶奶非说他要亲自带，坚持要把何瑞留在老家。好了，现在何瑞要上幼儿园了，总不能还待在老家吧。于是祖孙俩就都过来了，全家团圆本是好事，却也打破了原来小家的平衡，婆媳关系一直就很紧张，如今为了何瑞更是天天闹别扭。何瑞这孩子奶奶带大的，跟妈妈就不太亲，当妈的一看这情况，那不行啊，何瑞可是我的儿子，我的呀。这两个女人除了围着何瑞转就是吵架，别说何路有想法了，就是何路爸爸都受不了了。对女儿何路爸爸素来是宠溺的， 何露要什么他就给买什么，而今因为儿子到来了，何露爸爸就又添了一份歉疚，于是手就更松了，三天两头就给女儿塞零花钱。没成想这零花钱也没起什么大作用。昨天薛老师特地跟何露爸爸在微信上聊了一次，说何露最近学习成绩直线下降，整个人都有些心不在焉。薛老师语重心长，要何露的爸爸对孩子多上点心。 何露的爸爸载着两个女孩，车子刚开出了地下车库，就瞥见了推着自行车的李林。 哎，林老师啊，今天也够早的哈。 哈哈，早啊，麻烦你了啊，这个云姐还要你来送。 哎呀，说什么话呢，这送一个也是送，送一对也是送，这他姐们俩感情好着呢。 是是是是是。 再看那李云街只是低着头，就跟没看到他爸爸似的。 等李林骑着车走了，何露撇撇嘴对李云街说，你早就该这样了，别理他们。 说什么呢露露？ 爸，你不知道云街妈妈怀孕了，这事儿一直瞒着云街呢。 啊， 李家两口子可都四十出头了，居然要上二胎了，等着小的大学毕业，他们俩就该去老年合唱团了吧。这不对呀，偶尔的他们也交流，可他们从来没有透露过呀。何洛的爸爸心里这么纳闷着，但还是说， 这大人的事情你们小孩子少操心，懂什么呀。 对，我们才十五岁，我们什么都不懂，可我听奶奶说你十五岁就知道给女孩写情书了，有这事儿没有啊？ 哎，瞎说什么呢，系好安全带我们走了啊。 何露朝李云街挤挤眉眼，两个女孩直乐。 爸，我晚上不回家吃饭了，你回头跟我妈说一声好吗？ 不回家吃饭了？ 云街不是心情不好吗？我想请她吃个饭。 哦，应该的。你的钱还够吗？ 够是够了，不过你再多给我一点我也不介意吗？ 嘿，你这孩子。 李云街听了这话一愣，摆着手， 不是我。哎，云街你不用跟我客气，吃饭的事咱俩昨天不都说好了吗？不许反悔啊。 什么昨天什么吃饭，何露压根儿就没提过啊，他这是要干嘛呢？ 话说这儿子撞破了头，贾母满心的愤慨，觉得这当妈的自己一脑袋的精明没处发挥，一大早就来到了许家，没曾想他还没完全施展开技能就被儿媳妇将了一军。许家的客厅里，那许梦欣一手叉腰一手扶着肚子，冲着贾母就嚷嚷， 我爱住哪儿就住哪儿，爱住多久就住多久，不用你操心。 哎呦，你怎么跟你婆婆说话呢？ 许母忙扶着许梦欣坐下。 我说一大早的，这是跟谁过不去呢？这都马上就是两个孩子的妈了，怎么还这么不懂事？ 许母这话听着是数落女儿，可他又是轻拍女儿的肩膀，又是挤眉弄眼的，完全就是在演戏。贾浩文当年第一次带许梦欣回老家时，贾母就对他有些不满意，只是没摆到明面上来说。这个许梦欣花枝招展不说，还特别懒，按说初次到未来婆家，这怎么也得表现一下吧。可是这许梦欣呢，每天睡到中午才起床，什么都不干，可要求还挺高，这个菜咸了，那个汤淡了，水果不新鲜了，干果又有点潮了，一张涂的鲜红的小嘴叭叭叭的，那叫一个没完没了啊。儿子做生意啊，做大不容易，在外打拼这么多年受了不少罪，贾母想的是找一个能持家的儿媳妇，也好照顾儿子的生活起居。 其实吧，自从儿子发达了，十里八乡也有不少主动来说亲的。那些姑娘虽说没有许梦欣好看，但她们都是真心想嫁进贾家的。这一嫁进来就可以住城里的大房子，跟着贾浩文去享福，要啥买啥。你说这条件什么样的姑娘找不到啊？可儿子呢，就跟吃了迷药一样，还非许梦欣不娶了。现在可好，这不知足的儿媳妇都敢叉着腰跟自己这个当婆婆的对骂了。儿媳妇是这样，她亲妈也没好到哪儿去，只知道护短。这一大家子人，除了许梦欣的姐姐，就没有一个是明理的。 欣欣啊，你听妈的哦，乖一点，冷静一点。婆婆说你两句没什么，她是长辈。 许梦欣却越发的嚣张，她只说：“ 不是谁老谁就占理的。” 贾母觉得非常可笑。 行，你跟我论理是吧？那咱俩就论论。这浩文头上撞个大包，是因为你。我还听说他本来谈得蛮好的一单生意也给你搅黄了，你非但对他不管不问，还连个错都不认，哪怕你说句好话呢啊，这夫妻过日子要是这样能长久吗？我现在不说你，不跟你论论，往后啊，浩文要是对你彻底死了心，你就是跑到我这儿求着我帮你说话，那都不好使了，晚了。也别等他对我死心了吧，我看这样吧，痛快点，我和他今天就去把手续办了。 徐母这头都快哭了。 办什么手续？欣欣，你别这样。还能是什么手续？离婚呗。 贾母一听要离婚更来气了。 你瞧瞧亲家母都是一个妈生的，差别也太大了吧。徐梦欣，但凡你有你姐一半懂事啊，你跟浩文也不会过成这个样子。别跟我提许梦安，还有我跟老贾过成什么样子了，我觉得我们挺好的。告诉你吧，我这就回家，回我自己家。你家？哈，就不说房子了，那个家里你有一样东西是你挣钱买的吗？啊，老贾没跟你说吗？那套房子包括他婚前买的另外两套房子全都加上我的名字了。我们结婚之后还买了两个商铺呢，哎，也有我的份儿。按照法律，夫妻关系才是最铁的，老贾的财产就是我的财产。他是我儿子，我也没说他不是啊，我们不会少给你一分赡养费的，放心吧。 许父这时候从外面回来了。 欣欣，你跟我闭嘴，你做够了没有啊？啊，我真想拿面镜子给你自己看看，你现在这副样子跟泼妇骂街有什么区别？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你婆婆，浩文的亲妈。浩文平时对我们可不薄啊，你就这样对他呀？你就这样对他妈呀？啊，你就这样对熊熊的奶奶呀？ 亲家公啊，你可算回来了。 贾母看到许父在为自己撑腰，一时竟哽咽了起来。许父平时很少发脾气，这么一上火还是头一回。许梦安一下就被给镇住了。许父转对许母： 你带他进去，我向亲家母赔礼道歉。 哎呦，亲家公啊，那倒不必。 徐母几乎是半拉半拽的才将小女儿拉进了屋里。 哎呀，坐，亲家母，有什么话坐下慢慢说啊，来喝茶。哎呀，就冲欣欣刚才那副样子，我肯定饶不了她啊。就让他在我这儿待着吧，什么时候他想明白了，认错服软了，什么时候再回去。